亲近跟杂染幸福程度，它没有决定性的。这个是伊哈奇的定义。好，我们再讲遍地所知性。遍地所知性的第一个就是位于无意唯有事中自意显现。无意意就是讲的这个境界啊，就下面这半部这个境，境是没有的，这个意就是境，意境是没有的啊，只是什么这个虚妄分别心显现出来，它真正像是一个心法而已，它只是心而已。这是我们误认了，以为有这个性，有实有的性，有能取的性，所取的性，但实际上只是一念虚妄分别心，只是心而已。所以呢，位于无意唯有事中肆意显现，但是呢，很不幸的呢，显现了肆意显现出来，让你感觉有一个什么能分别的心跟所分别的境，你感受到的能分别的心跟所分别的境，都是遍计所知。不要认为说你感觉到我有个能分别的心，好像是什么一大起，不是，即使你感受到的那个能分别也是遍计所知，因为它也是属于境。真正的心我们现在是我刚刚讲的没有办法感受到的，那是一大起。所以我们感受到的心跟境都是能取所取，都是遍计所知，都是什么肆意显现的境而已啊，因为有取着的缘故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无量形象意识遍计颠倒生相。讲到遍计所知性呢，最厉害的就是谁呢？就是意识啊。意识它有个什么功能呢？它能够去用各种不同的形象去遍计什么显现的这个境。它见面这边呢，用各种的形象来遍计这个相根，然后呢产生颠倒相。它去遍计它，然后呢产生颠倒相，变成遍计所知。如果有智慧的话就不叫遍计了，所以遍计这两个字是有什么执着的意思，是有无明的意思啊。所以呢意识最厉害，他用什么无量形象去遍计啊。照护法菩萨的分类，第六识跟第七识啊才有这个功能，去遍计的功能啊。那我们往后面讲的八识的时候会稍微讲一下。第三个遍计所知性是什么呢？是能遍计所遍计故。能遍计的是见分，所遍计的是相分，都是心而已。那么呢，能遍计去所遍计的时候呢，就产生了取着，变成遍计所知。好，所以这是它第三个定义。第四个定义是什么呢？自相实无，唯有遍计所知可得。遍计所知实在是没有体相的。讲到体相是这样子，有种子生的叫做有体相，不是种子生的，而你记着为真实的，这个东西是没有的，它没有体相的啊，这边是没有体相的。我们把后面这边这个图先讲一下，你可能会稍微清楚一点。你们看你们的图三， 图三对。 三自性，依他起是假有，遍计所知是妄情有。所谓妄情有就是什么？有虚妄，妄就是有虚妄，情就是事，就是你的妄事，也就是我们这一念杂染的什么分别心呢？因为有这杂染的分别心，才有遍计所知出现。依他起它是由种子生的，它是假有的，因为它是缘起法，它依靠种子才能升起，所以它是假有，它不是真实有，真实的话它就不需要种子了。所以原成实性是真实有，因为原成实性我们刚刚讲它不需要种子。这个不是讲清净依他起，是讲那个真实的理性啊，也就是诸法的真相，诸法实相就是原成实性。我们等会可以再回来再解释一下。但是在依他起的分位上面呢，它分成两种，一种叫做依他起的实有法，一种叫做依他起的假有法，叫做实法假法。依他起虽然是假有的，但是呢，它在有种子生的这个东西呢，叫做实法。所谓种子生是什么呢？就是十八界，眼耳鼻舌身意，色声香味触法，